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男女关系有时候真系可以几复杂，如果复杂起上嚟嘅话，即系咧 讲紧废话。 唔系因为点解咧？因为我真系最近身边见到一个咧，即系有感情烦恼嘅朋友啊，佢就话点解一加一唔一定系等于二嘅咧？咁话呢条数学问题。跟住后屘我同佢讲话，诶、哎、咩事啊？点样叫一加一唔系等于二啊？咁佢就分享咗个故事俾我知，我听完之后就觉得呢、这个唔系一加一嘅问题，呢、这个二加一嘅问题。 系咩事？ 咁啊，试完就其实佢又讲紧，即系话佢自己同一个嘅另一半喺埋一齐啦。咁佢就系男仔嚟嘅，就同个女仔喺埋一齐啦。咁但系呢个女仔身边咧，就其实有一个好要好嘅男性朋友。咁原本其实大家都可以话系识咗噶啦，都叫 common friend 噶啦。虽然咧，即系佢系 through 个女仔吓而识呢一个男性朋友嘅。咁、但系因为大家都玩埋，咁都叫做 friend 咗啦。 佢先发现自己原来性取向 唔系呢一方面，两个故事可惜唔系向呢一方面发展啊！我相信大家如果觉得呢个故事向呢一方面发展，我都几 juicy 喎。咁但系好可惜唔系啊！咁反而个故事发展就系佢即系有时候会觉得，咦？点解明明我哋两个人出街啊，或者系做一啲嘢啊，庆祝又好啊咁总之做一啲嘢啦。咁、你会无故地净系叫呢个男性朋友一齐出嚟咧？咁变咗好似三人行呢一件事就发生喺佢哋身上咧啊，咁你作为一个嘅男朋友，你有时候又要表现得大方啊嘛，啊你唔通计较咩？喂，我同你两个出街，你做乜叫埋嗰个人啊？咁你咁好小气噶嘛？ 真系可以小气噶，我觉得喺爱情方面， 嗱可能系啦，即系嗱女仔可能会，因为女仔如果我真系唔开心，你假设啊，你同我拍拖，那个男仔佢有个好即系青梅竹马嘅女性朋友，哇佢 唔好话女性朋友，你就算带个兄弟出嚟一齐拍我拍拖我都唔得啦。 啱啦，咁咧。可能女性咧就會同嗰個男朋友講啦，即係話喂，其實咁樣好似我又唔係太中意，明明係我自己同你獨處啊嘛。咁、但你有冇發現其實男仔咧，即係真係好少會即係咁樣對個女朋友講同一番嘅説話，即係通常都係可能咧你會見佢可能 懶要面咁樣。 係啦，一嚟懶要面啦，即係我唔可以表現得好似好著緊啊，好小氣啊，一嚟係咁樣嘅，好呷醋係啦，有啲男仔尤其是噶嘛，即係你呷醋啊。冇啊，我唔会呷你醋嘅。 面子值几多钱咧、啊？ 咁但系有时候呢啲吓无谓嘅面子，男士就中意 keep 一堆噶嘛系。咁、okay. 所以变咗就系有时候咧，嗰、那个男仔咧佢就真系唔会讲噶。 系，咁就真系一路咁样三个人拍拖啦。 又有啲时候系啦。 咁点解个女仔要咁样做咧？ 咪因为佢真系觉得 friend 咯。有时候你知个女性就系、是、你知有啲唔系太有主见嘅女性，尤其咧好多时候好中意话，诶、你帮下眼啊，或者你觉得呢个男仔点嗱？因为某程度咧，呢个男仔 拍咗好耐噶啦，系嘛？ 都系嘅。咁但系习惯成自然啊嘛，由头到尾个女仔都觉得个男仔唔会 mind。咁咪久而久之咪预埋咯，即系可能例如话屋企煮餐饭食，又叫个男仔上嚟一齐食。 咁反而觉得个男仔系咪个男仔系咪应该要有啲危机意识咧？会唔会因为已经耐咗嘅时候，觉得、喂，其实系咁样揾多一个人介入，同你分手都容易啲啊？咁样样 应该就唔系，其实佢有危机意识嘅，只不过系佢唔知点去表达，因为一路以嚟都冇去表达过呢一件事啊嘛。咁所以你即系嗱，尤其是越 褪得耐嘅话咧，慢慢你就越难去开口去讲啊！即系尤其是一讲起嘅话，话喂你以前都冇介意噶，你而家先嚟同我介意咁。嗱，所以今日我好想同阿青研究一个即系话题，就 系 一个咧，即系有二加一嘅问题。 三人行啦，简单啲。 冇错，喂，其实我觉得嗱，或多或少每个人都经历过啦。我哋先讲下唔同阶段先啦，即系我自己都有经验嘅、嗯，即系我唔系经验就系、 是、三个人一齐拍拖。 有时候因为俾人感觉就系、是三人行，即系有一个走出嚟做电灯胆嗰类啊嘛。 我细个成日做呢个角色噶，因为其实我细个咧，因为其实我有家姐啊嘛，我家姐就大我八九年嘅，咁佢细个嘅时候咧，因为阿爸妈都要翻工，咁佢就负责咗系凑我嘅角色，即系佢变咗好似我阿妈咁。佢系连譬如学校家长日咧，都系我家姐就系啦、 哎， 就扮我家长。 咁可以咩？夹口供同佢 都得噶，因为你一定唔会俾阿妈饿嗰啲啦。咁我家姐嗰阵时咧就拍拖啦，咁、啊、然之后咧，咁因为我太细个啊嘛，佢又唔可以掉低我喺屋企，咁于是乎咧， 带埋你出去咯。 佢就带埋我出去。 哦，你咁讲我都有呢啲经验、啊，其实 系咩？ 有，即系我其实由我 uncle 嗰啲都系啦，即系我 uncle 又系嗰阵时候佢拍拖，即系佢同佢嘅女朋友去唔知啲咩，即系餐厅食饭啊。其实 suppose 系好 romantic 嗰啲咧，就突然之间系有个靓仔坐喺度，我要食火焰雪糕咁样嗰啲咧。咁有时候好似你话斋都系噶，出去可能去唔知边度行街啊咁。好似而家我姨仔都系噶，我姨仔 细路啦， 带住我个仔去咯。 吓、啊，咁点解你要俾佢带住你个仔啊？ 咁佢其实都想嘅、哦，即系佢又真系锡小朋友嘅，即系好似例如话我姨仔啊，我表姨嗰啲都系啊，表姨仔嗰啲咧，全部都系佢哋同男朋友拍拖啊，阿姨仔结咗婚啦，而家有埋自己小朋友啦，佢同佢老公去拍拖啊，都会冧埋我个仔一齐去去玩啊，去行商场 嗰啲。我觉得咁样嘅阶段咧，已经。又唔同噶啦個心態，因為佢哋已經拍咗拖好耐，甚至乎已經結咗婚，咁佢哋閒時可能出去二人獨處下，咁有個小朋友喺度，其實佢個感覺已經唔同曬。 喂，所以嗱，我想講就話褪前一步講咧，就係話我覺得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試過係即係做一個叫三人行，即係嗰個所謂嘅第三個人咧。即係我自己啊，比較切身啲嘅感覺就係咩咧？又係講翻讀書年代嘅時候，咁啊身邊有一啲嘅男仔同學啦，可以話係，咁佢又對我啊身邊另外一啲嘅女仔同學咧，就即係好有好感，咁又好想約對方出街，咁但奈何佢又未去到大膽到咁單獨約會，咁、於是乎咧 就要靠你啦， 就借我過橋，咁其實由頭到尾就佢哋兩個想自己玩啫嘛，但係又要撚埋我去玩、啊，咁啊成件事就好騎呢啦，可以話 係。咁可能尷尬啊嘛，其實因為你可能兩個啱啱相識咧，你又唔係真係又唔係佢哋唔係同學先啦，首先，咁你咪覺得唉。咁、那個話題喺邊咧？咁如果有埋你喺度就唔同噶咯喎，咁你係兩邊都可以連帶到。咁其實呢個係我覺得係少咗一個尷尬，就等於我覺得係等於啱啱開始認識嘅男女咁樣啦，佢哋去可能去街。未一齊嘅，咁好多時點？因為我身邊啲朋友都係咁啊，佢哋都好多時係會揀去睇戲，因為去睇戲你可以唔使講嘢，係啦，咁你唔會驚冇話題，咁你睇完戲之後你又可以講翻嗰套戲，咁、那個話題就喺呢一度而嚟，咁你中間多咗一個第三者，譬如楞埋你，咁我相信都可能係避免尷尬嘅情況。 你講得啱，我當然明白背後嘅含義啦，但係前提係佢哋兩個冇話題嘅時候，我可以製造話題啊嘛。咁你有冇想像過個畫面？可能係調翻轉就係、是我哋好啦。三個出到去嗰個唔知咩公園度玩啊咁樣，咁玩下玩下咧，話咁快佢哋就已經開始混熟兩個自己傾起偈上嚟，咁我自己插針都插唔入，我自己遠遠自己失縮一角，慢慢跟隨其後咁樣行。喂，咁尷尬位喺邊度啊？喺我身上喎、啊。 咁呢個時候你就要識度啦、哦，你自己撤退啦，你仲跟住佢哋咩？當佢哋咁順利嘅時候， 所以我都話俾你知，僅此而已就係嗰一次。自此之後咧，呢兩個朋友啊，即係如果佢哋兩個咧再自己係約話出。去嘅话咧，我打死都唔跟噶啦。不过嗱， 都唔需要你跟添啦。之后 理论上都系嘅。咁但系后屘佢哋好得意喎，又冇发展到嘅。即系好似可能阿青头先讲咧，有啲位就你系唔夹就系唔夹。好似话睇戏咧，其实佢哋都有约出去睇戏嘅。咁、但系咧即系嗱，原本 suppose 就剧本就系写就系话两个人睇戏嘅时候咧，好似唔需要太多交谈。咁你睇完佢之后有话题啊嘛。咁、但系你发现咧，有时候明明。应该是有话题的东西，大家可能从不同角度切入去讲的话呢， 都可能变咗个话题咧，系唔能够新鲜，即系可能个男仔就可能对于呢一部戏咧，可能个爱情元素就觉得有点而老土，咁但系个女仔咧，可能就系觉得呢一部戏个男主角讲好靓仔咁样样，其实大家讲嘅嘢好完全南辕北辙，好唔同咧，咁啊慢慢大家好似牛头唔搭马嘴咁样样讲下讲下，之后都冇下文 嘅 系。 咁呢个冇下文就代表佢哋唔啱咯，因为如果你真系好啱嘅两个人，就算喂你死啊，都譬如个男仔咁样咧，假设你老凤都要。即系奉承下咧，未啊？你啱啱开始约会嘅时候都未一齐，你就已经吓？点解你讲啲嘢咁样样嘅？即系你完全唔愿意去投入，唔愿意去即系互相迁就下。咁其实佢哋唔一齐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吴嘉伦、朱清、乐活玩家， 今日我哋讲嘅咧就系三人行。咁啊，头先都讲过少少，我自己有啲啲呢一方面嘅经验啊。阿清有冇嘅？有冇试过噶？ 我都有试过嘅，但系其实我想讲三人行嘅恋爱啦，尤其是系你哋未一齐嘅时候咧，其实真系有啲唔系咁好嘅。事完，因为我头先讲紧，譬如我家姐带我去拍拖咁样样啦。因为嗰时咧我太细，我好印象有一次记得系。我家姐同佢嗰个男仔去踩单车，咁嗰阵时咧就我家姐就唔知点解载住咗我嘅，咁你知其实虽然系平路，咁但系你载住一个人同一个男仔佢冇载人，其实嗰个感觉系争好远噶，我好记得我家姐咧系。我知道佢系踩得好辛苦嘅，因为有啲位系上斜咧，而咁你载住我啊嘛，咁虽然我细个都有重量噶嘛，咁 你几大啊嗰阵？ 哇，我都小一二咁样样咯， 即系好细个。 系啦，咁跟住，其实我之后大个咗啲，又同我家姐讲翻呢件事噶，因为就系话我嗰时记得你喘气，跟住我家姐都已经讲话，唉，你知唔知你嗰时几重啊？我要载住你，又要追住我隔篱嗰个男仔，你 踩嗰 架 系咩单啫？即系真系就咁后面有个椅咁样样俾你坐喺上面嗰啲 唔系直情系嗰啲单车， 普通单车， 普通单车 后面加个位俾你。 唔系一个位嚟嘅， 有 个架后面有个架咁样， 即系你即系好似以前嗰啲拍戏嗰啲啊，嗰啲民初年 代嗰啲咯，系、啊，咁佢喺度玩咁样样咯，咁、然之后我就其实我觉得好笑嘅，因为我家 姐最后咧系冇同嗰个男仔一齐嘅，咁、就我家 姐就即系可能大个咗啲，佢就赖我啦，少少都系你嘅，搞到我就冇咗一个恋爱咁样样嘅，咁当然系讲笑啦，咁但系你话去到即系后期啲我自己大个啦，咁嗰阵时中学嘅时候我读女校噶嘛，咁你知道我哋女仔咧识男仔就一定喺校外啦，或者系你已经出嚟做兼职。 但系嗰阵时唔系有啲女校男生嘅咩？你学校有冇？ 我哋学校冇嘅，我嗰阵时都好羡慕一啲女校男生嘅，即系可能譬如可能中六七高班啲会有啦，但系我哋学校系全女校。 你觉得如果有嘅话，系咪真系会好受欢迎啊？应该 正常系，因为喺女校里边。even 係阿 Sir 都係受歡迎嘅， 係、 啦，所以你話如果女校男生，即係你好似 Twins 嗰個 MV 咁樣咧，咁當然可能你唔會想象到嗰個男仔係好似 MV 裏邊嗰個咁靚仔啦，以前，咁但係就算。你唔可以话系一个靓仔，总之你喺女校入面出现嘅一个男仔，或者喺男校里面出现嘅一个女仔，你都会系特别多嘅目光注视喺身上嘅，因为真系你当小见又好咩都好啦。 好啦，咁你讲话你通常要识男仔出去学校外面啦。 系啦，咁嗰阵时我讲紧日三人行啦，咁嗰个第三者系我啦。咁自然就因为我个姊妹咧，咁我之前嗰几集有讲过嘅，佢好靓女嘅，咁、有人搭讪嗰啲。 你系侧边嗰啲绿叶啊嘛，我记得，我记得。 咁你通常你出街，咁你主要外边识，仲要搭讪识，咁你其实你都会惊噶嘛，女仔嚟讲。咁你但你又会即系蠢蠢欲动，你都会想应约咁样样啦。咁佢就叫埋我，咁啊好啦，咁啊三个人嗰阵时都系不外乎唱 K 啊，或者喺公园流连咁样样啦。咁啊去咗唱 K， 唱 K 都还好，咁你可以轮住唱。 都系三个人去唱。 三个人啊， 系咪嗰啲咩 K buffet 嗰啲咁样啊？ 都系嗰啲啦， 食住饭。 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嗱，我觉得尴尬嘅位系一嚟。我对嗰个男仔冇意思啦，嗰、那个男仔对我亦都冇意思啦，咁我哋两个就变咗好似系佢就当我好似系敌对咁样样啦，好似觉得我阻住佢咁样样啦。当然呢个系我自己感觉啦。咁而咁成日咧，佢哋又想倾偈，咁你知其实点咗歌，咁我又同佢哋冇偈倾，咁我又冇理由同我 friend 自己倾唔理嗰个男仔，咁我 friend 个心都唔喺我度啦，咁我就唯有自己喺度系咁唱歌唱歌，咁佢哋两个就喺度唔知讲啲咩，因为唱紧我都听唔到。 你咪开个人 concert 咯。 系啦，其实真系好奇怪，成件事就系唱完 K 之后咧，咁佢哋两个咧就唔知点解 我个衰衰地啦，就好似话即系甩。撇甩我咁樣樣啦，咁可能佢哋已經入咗啦嘛，即係入咗個話題。 我係好驚啊，入咗 可以 入咗乜嘢？你講清楚啲得唔得啊，老友啊喂！ 進入咗佢哋自有嘅話題啦，可能佢哋想試下兩個人獨處啦。咁樣咧，咁我呢個第三者咧就被淪落到咧，就係、是、唉、哎、好啦，我自己翻屋企先啦。咁我就唱咗開咗個個人嘅演唱會之後咧，我就翻屋企。所以其實喺呢一件事裏邊咧，做第三者嗰個係。我覺得是不好受的，即是對於我自己來講啦。 哦，即是有少少像我頭先嗰個 case 咯。那你是不是都是那一次之後他都不用理啦，又 之後再一起的時候他們已經一起了。 是啦。是啦。那就他們自己單獨約會啦。 是啦。那因為我本身跟我的朋友都經常出街的嘛。那我的朋友就覺得其實你知女仔，尤其是女仔的，你會覺得唉，好似俾人抢走咗个朋友咁。虽然我同我女仔唔系情侣关系，咁、但系你会觉得啊，平时我哋咩都一齐，有孖公仔咁样样，而家即系冇噶咯，所有放假你都系要陪男朋友。咁我就嗰时我系有微言嘅，所以我有微言嘅时候，佢就会有一次就叫埋我出去。咁、但系其实冇意思嘅， 冇意思、啊， 除非一大班人啦、啊。如果只得三个咧，真系 你微言，你应该叫你好姊妹就系话，喂，你都起码我都即系叫做成就咗你啊，你都有啲好老数介绍啊嘛。 嗰时唔 识 咁 样 谂噶，嗰时你唔会识咁样谂噶，你就会觉得嗰个男人抢走咗我个朋友，真系好幼稚咁样样。所以 但系 都唔系咁好嘅体会。 可能女仔会咁样谂啊，但调翻转你话个男仔咧，即系会唔会有少少敌视你？因为你好似喺度即系左头左势。嗱，我觉得咧敌视又未至于谈得上。但是觉得你左头左势或多或少都有的。因为 个问题是呢、因为你那时候其实他的男朋友负责埋单的嘛。 哦、又要给多少钱。 是啦，你给埋我那份好呢。 故作大方你没办法不给啦，我不想跟你小家计。我在追紧那个女朋友。跟住咧，佢个好朋友过埋你一齐食饭，我唔通我喂，不如 A A 啊！我就系想请佢，你自己揞钱出嚟夹翻份，唔会咁样。 我都唔使佢请，我都 A A。 但我想话嗱，你都算系好，因为你喺入边，你个过程你冇做啲咩，真系。 我可以做啲咩啊？ 喂，你唔好讲啊！我真系嗱，身边有啲男仔朋友 ，exactly 系你嗰个 case， 只不过就系、是、你嗰个身份啊，嗰一个所谓朋友咧， 追咗佢个女仔系咪啊？ 唔系，佢唔系追咗个女仔，佢真系咧由头到尾帮佢把关啊！ 点样把关呢？ 即系其实咧，因为嗰、那个原本啊，即系被追求嗰个女仔就话：，哎呀，阿青啊，你帮下眼啦，我即系有啲担心，我对啲男仔唔熟啊，诸如此类嗰啲，咁佢叫你一齐出去啦，咁佢就好有使命感、啊。咁佢就會覺得我出去嘅時候，咁我梗係要好好保護住呢個女仔。嗱，稍為咧第一次約會見面嘅時候咧，太過親密嗰啲，例如話傾偈， 唔可以有肢體接觸嘅。 嗱，肢體接觸咧，佢就即係真係會好緊張地留意啦。咁另外咧，就係佢真係咧，喺嗰、那個即係大家相處嘅過程入邊，例如話兩個傾偈傾得稍微密啲啦，佢會無端端啊插喺佢哋兩個人中間嗰個位嗰度咧。誒、唔好意思，借過先，我想坐翻呢一度咧。跟住咧係坐喺佢哋兩個人中間，搞到人哋尷尬。但是因为就是啦，他是出于有少少就是说这个是我的就是最好朋友，有少少就是可能个心态一半是我不想他这么轻易被人抢走啦。二来就是刚才我讲那种的所谓保护感啊使命感那一样东西啦，就是觉得我要好好守护他，不可以令他被人家呃被人家虾这样。 哎呀死了，我不识这些东西。 乐活玩家转头回来继续。 嗱，乌嘉伦呢个年代咧就冇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啦，一妻多夫系咪从来都冇嘅咧？其实咁，但系咧我 咪武则天咁样样咯。 哇，咁即系都系要去翻好老远嘅年代啦。 我谂其实应该咁讲，睇下究竟嗰个嘅社会嗰、那个嘅女权啊，或者掌权嗰个系唔系女性咯？ 系，不过我啱啱咧就去咗转韩国旅行啦，咁我就唔系去整容啦。咁但系 好明显啦，你整完翻嚟都咁嘅样。嘅话就实在系太过标青啦。 咁好多人赞我靓咗噶。 哇！ 我想讲咧，我喺韩国旅行嘅时候咧，我见到一个现象系令到我系有即系、就是、停低睇一睇嘅。事完就系咧，我成日都见到好多嘅真系三人行嘅人啦。 韩国人啊？ 韩国人嚟嘅，两女一男又有，两男一女又有。咁我多见系两男一女多啲嘅。咁、我开头见到嘅时候咧，我以为即系可能朋友三个人去街啦，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咁样啫嘛。咁、我觉得冇乜嘢啦。但系直至到咧，我喺呢个明洞咧，我见到 有两男一女，又系咁样行街啦。佢哋系拖住手噶， 即系个女仔翘住两个男仔， 唔系翘住，系拖住个女仔喺中间，个左右各一个男仔，之后两边都拖住手。咁、然之后我就系谂，会唔会兄妹啊嗰啲咁样样啦？咁但系因为大家同一个方向啦，咁我行喺佢哋后边，咁我又望住佢哋，因为我听唔明佢哋讲乜啦，讲韩文，但系言谈之间咧，我觉得佢哋系喺度谈紧情嘅，即系嗰啲即系女仔拍拖嗰啲样咧，你睇到噶嘛？咁而两个男仔咧又好开心，即系佢哋三个人咧系好和谐咁样样嘅，咁我就搞唔清楚啦。哇，佢哋系咪三个人拍紧拖咧？ 应该 呢个现象系令我觉得，好得意啊！咁如果系嗱，假设如果佢哋真系拍紧拖嘅话，我又觉得哇，佢哋可以咁开心嘅拍得，即系你喺香港冇可能有呢个现象发生噶嘛？ 应该就好少有咁嘅可能性啦，我觉得就即系嗱。因为首先姑且我唔知道究竟佢哋系唔系真系一个叫做三人恋爱关系先啦。我 assume 啊，我当系咁先算啦。 朋友唔通 嗱，我当系啊，因为你唔知啊嘛。咁但我当系啊，冇咁即系意思就系话两个男仔同一个女仔，三个人咧嘅恋爱关系就系两个男仔同时中意呢个女仔，而大家亦都好接受到呢个状况，亦都好愿意吓个女仔即系嗰个爱咧系大家一齐分享嘅。即系嗱，举例系咁样样啊。 同一时间喎、 同一时间话，仲要系拍拖。嘅时候，仲要系大家共同一起去享受呢、這个女仔带俾大家嘅甜蜜咁样样。嗱，我即系当呢一样嘢系真系有系真系有咁样嘅一件事啦，咁先算啦。咁但系我就会想问啦，即系嗱，你觉得你自己会唔会能够包容接受得到呢、這个系第一样嘢，因为女仔呢首先嗰个嫉妒心系会重㗎嘛。但你唔好话就 系 女仔喎，其实男嘅嗱佢好多时候剛才我讲过啦，佢可能会表现到好似好大方。但实际上你试下有边个男仔可以容忍到自己嘅另一半啊同其他男人喺埋一齐，而自己系感觉好似好冇所谓。我諗系好难嘅。因为爱情呢样嘢纵然你唔好讲话咩制度嗰啲点样样都好啦。但如果其实我搵到一个我自己鍾意嘅，我全心全意我投入系同佢喺埋一齐嘅，咁我当然都希望佢对我系同样嘅对待， 当然啦， 系咪先？咁所以理论上我觉得系难 work 嘅，如果你 嘅 关系 本来我都觉得系难嘅，但系因为其实我见到唔止系一对啦，系真系几多系三人行，而咁啱我见到嗰一对咧，即系嗰三个人咧。点解我觉得佢哋系情侣？因为佢哋拖住手啊！ 唔系，但我反而其实会谂系乜嘢咧？其实佢哋我唔 sure 系咪情侣啊？但我真系见过有好多嘅系好好嘅朋友咯。即系嗱，佢哋嗰种嘅好好嘅朋友咧，几近催眠到其实佢哋可能或多或少系超越咗所谓朋友嗰个关系噶啦。 即系不是纯友谊啦。 系啦，咁但系嗱，佢哋又未升华到系情侣，又未去到嗰个位嘅。咁但系咧，佢哋好享受大家嗰、那个，即系大家之间嗰、那个好开心嗰个嘅关系。即系嗱，有啲我曾经喺外国都接触过嘅系咩咧？两个男仔同一个女仔都类似系你嗰种关系噶啦。大家出街嘅时候会揽头揽颈，会拖晒手，甚至乎咧即系唔开心嘅时候咧会伏埋一齐啊。有时候即系会石额头石面嗰啲都会嘅。 外国好平常啦、 啊。系喂，你觉得好平常系咪啊？ 我真系觉得好平常、 啊。但系你香港你会唔会做啊？你会唔会唔开心嘅时候，忽然之间有个唔知边个好朋友揽住你额头嚟锡？ 我试过唔开心嘅时候，都有同我嘅朋友揽住，但系冇锡。 唔系， 纯粹即系因为我喊紧，佢揽住我啫。 唔系咯，咁但系我哋讲嘅 content 系唔同啊嘛，即系个文化都系有差异啊嘛，我觉得啊吓。咁而嗱，其实在于外人去睇，即系我嗰时候我系外人啦吓，我睇到嘅话，我觉得啊，其实佢哋嗰个嘅关系咧系多过普通朋友嘅。即系你问我，尤其问我个男仔对嗰个女仔有冇感觉，我觉得系有嘅，只不过佢唔系特别去承认啫嘛。因为点解后屘我知咧？你见到后屘呢个女仔咧，佢投入一个新嘅恋情嘅时候咧，你就发现呢个男仔咧，佢感觉系有些微嘅失望嘅。但系嗰个系一个掩饰嚟嘅，我觉得系。咁所以我觉得佢系有啲自欺欺人，因为我曾经问过佢嘛，我话喂，其实你同佢咁 friend， 你其实系唔系即系对佢都有啲即系感觉啊，好感啊咁。咁我问男又问过，女又问过， 大家都唔认。 大家都觉得冇，我哋系普通朋友啫。 认净系觉得 好朋友，佢哋嗱。你可以话系唔认，我都觉得佢哋系特登唔认呢样嘢。但同时之间，我都讲过啦，佢哋同自己讲话，我哋只不过系好朋友，即系有少少自我催眠啊呢一种感觉，好朋友关系。 咁但係你咩时候你知道自己呢一个係一个自我催眠呢，就係、是、当你失去咗嘅时候。 係啊。 咁你就知道自己喂、哦、原来我真係有少少鍾意佢。不过可惜而家已经係过咗啦。咁、啊、而当你过咗嗰下之后呢，佢哋就只能够永远都成为朋友啦。因为今时今日虽然嗰个女仔啊后尾佢同另一个男仔喺埋一齐係冇开花结果嘅，最后尾都系分手收场嘅。咁、 嗯、 但你话呢个男仔又冇 可唔可以再一齐 再想同佢返埋一齐呢，佢嗰个时间佢嗰个时间过咗呢，佢就觉得其实我哋都系做返最好朋友啦。但系呢你即系讲起两个男仔中一个女仔呢，我反而自己曾经见过另外一个状况啊。咁呢一个就成日都讲嗰啲所谓咩派好人卡嗰啲呢。 收兵㗎嘛。 收兵。其实佢又唔系刻意被收兵嘅。你只可以讲就系话又系有两个男仔同一个女仔好 friend 嘅。咁总之是打一个啊就同个女仔喺埋咗一齐啦。咁但係因为原本佢哋三个都 friend 㗎嘛。咁、 嗯、 所以呢即係呢一个嘅即係佢即係零零四四即係突出嚟嗰个男仔呢，有时候都依然会跟佢哋出去一起去玩啊，去做一啲嘢啊。其实偶然佢都已经唔想跟㗎啦。咁但係因为佢哋都真係好朋友，忽然之间唔搵嘅话呢又好似好尴尬咁样。咁、嗯、於是乎都跟啦，跟出去玩啦。咁其实玩嘅过程反而冇乜尴尬嘅。因为大家相处咗都好耐㗎啦，都好知道大家嘅性格系点点点㗎啦。咁但係呢偶然啊，即係因为即係呢一个男朋友啦，偶然其实佢嘅性格呢都系比较大男仔一啲嘅。即係有时候真系比较冇咁细心啊，佢忽略咗嗰个女朋友呢嗰一啲嘅即係感受啊，一啲嘅情绪啊。咁呢个女仔唔开心嘅时候呢，佢就反而会同另外一个即係突出嚟嗰个男仔去呻嘅。咁呢呻下呻下呢，其实呢一个男仔呢佢都知道自己靓靓啲嘢㗎啦。因为其实喺好耐之前呢，喺佢哋两个喺埋一齐之前呢，其实佢对呢个女仔呢 都有意思。 都有意思，都有感觉嘅。 哎呀。 咁慢慢呢呢一个故事呢就抱出咗一个呢开始一个复杂关系嘅方向发展。之后嘅发展系点样呢，转头返嚟讲。其实讲下讲下我呢个朋友嘅故仔呢，我感觉都其实好电影嘅。即係我真係可以攞嚟拍戏㗎其实。咁佢喺呢一对情侣喺埋一齐之前，因为三个都好朋友嘛，其实佢已经对呢个女仔呢係有感觉有意思㗎啦。 只不过佢慢咗啲同佢表白。 同埋佢系嗰种呢，即係因为呢个好朋友啊。既然呢个好朋友喺好耐之前已经同自己讲，佢就话我对呢个女仔有意思，即系佢抢先喺呢个朋友面前讲啊嘛，咁佢咪唯有收埋咯。佢即系大家都好朋友，佢就唔想做啲乜嘢举动去 ruin 大家之间嘅 friendship。咁所以佢就即系喺呢啲时间，佢就唯有就即系自己收埋呢一种嘅感觉啦吓。 哇，咁佢都好痛苦啫，佢哋继续三个人一齐去玩嘅时候。 痛苦噶，但系佢又即系尽量即系令到自己谂，即系好似有时候咧，你咪只手整亲啊。之后你会谂就呢只手唔系我嘅，呢只手唔系我嘅，咁感觉好似冇咁痛啊嘛。佢咪即系有时候又系同自己讲咯，我其实唔中意佢嘅，我对佢已经放低咗啦，我唔中意佢嘅，我唔中意佢嘅。咁佢就即系谂住咁样样就唔会咁痛啦吓。咁其实普遍情况嚟讲嘅话咧，佢系真系可以完全抽离嘅，唯独系咩事咧？ 好难完全抽离嘅，尤其是当有个罅嘅时候。 系啦，嗱，嗰个罅位就系咧，当呢一对情侣佢哋闹交啦，即系或者个女仔唔开心啦，佢会同呢一个朋友诉苦啦。咁佢咧就即系有时候你知啊，一见到唔开心嘅女仔，就唔好讲话佢喊晒先啦，即系稍微即系有少少泪光啊，有少少屈住唔开心咧。你作为一个男仔，尤其是你对佢有感觉，你好自然就系想上前咧，就系保护佢同埋揽住佢噶嘛。咁慢慢咧，其实呢一个女仔都察觉到嘅，都察觉到呢一个即系好朋友啊， 系有啲嘢 对自己系有啲嘢。咁而咧，佢慢慢亦都觉得咧，其实因为呢一个相比之下咧，呢个即系所谓好朋友咧，又比较细心一啲啦。又比较会照顾自己嘅感受多一啲啦。嗱，虽然 一定会咁样谂嘅女仔， 系啦，虽然啊，即系可能如果你讲到话，即系幽默啊，即系相处即系边一个性格吸引啲咧，可能系男朋友吸引啲嘅。 嗯， 但系如果讲到 take care 自己多啲，真系明白自己感受多啲咧，就系好朋友多啲。咁咧，佢就真系有少少动摇。嗱，你话佢可唔可以完全自欺欺人，就系话我真系对呢个好朋友完全冇感觉呢，佢又 覺得其實唔係，真係開始慢慢多啲感覺。 嗯， 咁嗱，慢慢呢一個女仔咧就真係有啲拖泥帶水啦。佢真係背住呢一個男朋友咧，同呢一個好朋友咧就有啲嘅曖昧關係。 悲劇啊！ 係啊， 講緊嘅唔單止係一段爱情，仲系一段友情啊！ 系啊， 嗰两个男仔啊，讲紧 嗰两个男仔啊，系啊。咁其实你问我嗰、那个女仔都痛苦嘅，即系你问我嘅话，因为讲真，佢要瞒住两边，你估佢唔惊啊？佢都惊噶嘛，系咪？咁嗱，最后咩咧？去到一个位咧，就系、是、个故事嘅结局咧，就系、是、最后尾两个都分手嘅、 哎， 即系咧个女仔系呢两个男仔都冇同佢喺埋一齐嘅。 咁嗰两个男仔仲有冇朋友做啊？ 嗰两个男仔其实佢哋唔知 道 吓，竟然唔知 道。哇，好高深啊！呢、這个女仔 点解咧？因为嗱，我想讲点解唔知咧？其实去到一个位咧，嗰、那个男仔首先即系好朋友啊吓，嗰、那个男仔自己接受唔到先嘅。即系佢虽然佢对呢个女仔好有感觉，但系佢哋嘅关系发展咗一段时间之后，佢真系觉得自己唔能够瞒住佢。咁于是乎咧，佢就同嗰个女仔即系和平散去咯。即系佢话结，我哋个关系一定要完结啦。咁所以咧，佢亦都唔諗住再侵一腳咧，就係同呢個女仔有再進一步嘅發展，更加唔諗住去爆煲，就係即係同嗰個男仔即係明爭啦嚇。咁啊，於是乎最後屘佢就淡然離去嘅。 如果佢要明爭，都唔係等到而家啦。 係啊，你講得啱啦，係啦。咁所以佢就淡然離去咗啦。 係。 咁而另一邊雙咧，嗰、那個即係男朋友咧，就因為真係佢同個女仔係唔夾啊嘛。咁、所以最後屘都只能夠係分手收場嘅。咁反而咧，呢两个男仔咧，其实个男仔知其实自己曾经对呢一个嘅男朋友咧，系即系做咗啲唔好嘅事啊嘛。咁但系即系虽然佢冇话翻呢件事俾个男仔知道啊，个男朋友知道啊，但系其实佢都知道嗰个问题唔系在于自己，系本身佢哋两个之间嘅关系系有问题嘅。咁所以最后尾即系佢哋都依然可以做到朋友，但系你话系咪好似以前咁要好呢？好难嘅，因为毕竟我头先讲啦，根据嗰个男仔嗰个朋友嘅性格咧，其实佢觉得自己或多或少都系有对呢、這 个亏欠， 系啦，呢、這个男朋友有亏欠嘅，所以即系虽然个男朋友嘅时候都唔系好明啊，点解我哋好似冇以前咁 friend 嘅咧？咁但系可能佢就觉得可能大家即系都成长咗啦，去咗另一个阶段啦，系啦，咁所以咪冇以前咁 friend 都唔出奇咯，咁佢亦都唔强求呢一样嘢嘅， 系唔好追究落去啦。 系啊， 不过头先你讲嗰、那个，即系你之前提过有一个就系男仔有阵时会收啲好人卡啦，咁我怎听咧？咁我就以为你讲头先嗰个男仔收好人卡嘅，咁但系我觉得佢又唔 算，因为好多时啲收好人卡嘅男人咧，佢系即系佢唔系点讲咧？即系佢唔系净系收一张噶嘛，好多时佢系收好多张，而嗰啲即系所谓嘅女仔，即系派俾好人卡。那個男仔嗰啲女仔咧，通常都會係用我哋都係做朋友啦，呢個嚟到去諗住解決呢件事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因為如果譬如一個女仔唔中意一個追你嘅男仔，而你又同佢講話做翻朋友咁樣啦，我覺得喺呢個時間咧，即係我自己覺得男仔係咪會咁容易死心咧？即係你話做翻朋友咁樣，其實反而會唔會係覺得？个男仔会觉得自己仲有机会咁样样， 梗系唔会咁易死心啊！你啱啱讲起嘅时候，我先至醒起，因为我身边有一堆嘅男仔朋友，即系曾经 有一堆， 或者而家都仲系收紧好人卡。佢哋唔觉得自己 收过啊？ 我自己冇嘅，我真系唔会啊！坦白讲、 我记得你以前讲过你系玩家， 我唔系玩家，但系即系我真系唔会收呢一啲。即系如果个女仔你即系你好朋友咁系咩咯？但系如果我知你或者感觉到你单纯系利用我。我对你嘅善意嘅话，我就即系会觉得咁，大家咪朋友关系，我帮到我都照帮，我又唔会刻意疏远你，但系会识得分咯。 系一定帮添啊！ 嗱，但我想讲， 奋不顾身咁帮。 我就系身边咧有一啲嘅朋友咧，就真系佢哋收好人卡嗰阵时候啊，佢哋好唔介意咧，即系佢哋有时候甚至乎咧，甚至乎系耳仔底死根嗰啲，你有冇见过？即系咧，例如咩咧？例如 系都有呢啲 系啦。例如话嗰个女仔，佢嗱你明知呢个女仔佢有另一半噶， 哇， 佢有嘅，佢知嘅，佢知道自己我其实我对佢好有好感，而个女仔亦都知嗰个人咧，嗰个朋友对佢系好有好感嘅。咁但系咧，即系可能系话依然啊吓，我曾经见过其中一个接触过嘅例子系咩咧？就系、是、佢出去同呢个另一半啊，本身系话唔知约出去边度玩定系唔知做乜嘅，时间未到。咁於是乎呢嗰、那個嘅係啊，真係啊，你不如出一出嚟陪我，唔知做啲乜嘢定唔知買啲乜嘢定唔知整啲乜嘢嘢嘅。咁總之呢一個嘅我嘅好朋友啦， 咁我梗係義無反顧就衝出去啦。咁嗱，最好笑嘅係咩咧？當呢、這、一個另一半個男朋友咧，即係完咗佢要做嘅事啦，嚟匯合呢一個嘅女仔朋友咧，咁其實個女仔朋友咧都已經即係嚇好著意，就係想洗走佢噶啦。咁但係我呢個朋友咧， 佢唔識做， 佢其實唔係唔識做，佢嘅感覺係。你俾我繼續留喺你身邊啦、 哎！救命啊！ 你我唔會，我唔會阻到你哋嘅，即係佢依然係想死跟落去啊！你明唔明啊？ 咁樣真係差啲喎、 啊。唔係，即但係你會同情佢嗰個嘅心態咯。即係其實佢個心態好單純，就係話我只不過係想陪喺你嗰度陪多一陣。係 啊， 係啊。 有陣時你見到呢啲咧，你其實你都唔知覺得佢慘好啊，定戥佢開心？因為我身邊真係有啲。咁嘅女仔朋友啦，通常你派咗好人卡之後，我又唔知道，即係覺得你好似當佢係兵咁樣樣咧，日日隨傳隨到嗰啲咁樣啦。咁我有個朋友都幾衰嘅，佢真係無時無刻有啲咩需要幫手，佢就揾嗰個所謂嘅俾咗好人卡佢嗰個男仔啦。但係咧，你會見到咧，因為佢嗰男仔有車嘅，佢成日都周圍，哎，你不如而家嚟車我乜乜咁樣啦。 有車即係特別容易啊！ 有陣時又順便車埋我哋咁樣樣咧， 成為兵啊！ 但係問題係你會。可能即系虽然你系我朋友都系咁话啦，我就会觉得唉，你咁样使人哋系咪唔系几好？但系问题系，当你见到嗰个男仔出到嚟咧，佢又真系好开心，佢好似好乐意你揾佢，你揾佢帮手咁样。我见到呢个场面，我觉得个心情异常咁矛盾。我觉得应该戥你开心好，定系戥你可怜好？真系完全无所适从嘅嗰个感觉系。 啊，咁我谂呢样嘢真系食得咸鱼抵得渴啦吓。我谂佢都愿意嘅。咁啊，今日咧我哋时间咧讲到呢一度啦吓，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